潮落退流来，往事散落在我心海，留不住这一段情，心总是放不开，不知道是否能留住你，不再分开。我的心仍然害怕起不常在，不过这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大自然醒来了，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，有一种勤劳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，我们的环卫工人，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盲。 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，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，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第27集。幽冥鬼子边说着，边替他拔出了插在头上的银针。拔了银针，他一会儿就能醒了。我先替你去打些热水来。 用热水干什么？ 你不是要帮忙梳理吗？所以我去帮你打些热水来。 幽冥鬼子痴痴笑着，甩着大袖子就出去了。 叶惊鸿无奈地摇摇头，他这副鬼马的性格一点都没变，人虽然老了，不过心态还是没跟着有所长进。他看着床上的男人，用手轻轻替他拨开额前的乱发，只见那赤裸的左臂上仍旧有一条很旧的剑伤。他用手轻轻地摸着那伤痕，内心不由一切湿润起来。男人俊美的脸宛如一座沉静的冰山，只见他缓缓睁开紧闭着的双眼，犹如远处的山雾一般凝视着他。 你醒了？ 叶金红温柔地问他。他看着他良久不说话。 你不用惊讶，我救你只是把欠你的还给你。 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是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，这让他的眼眶有些潮湿，内心有些哽咽起来。他连忙转过头去不看他。 你为什么没有说呢？我问过秦科，他当日在狼月教救我的时候，我身上的毒箭已经被人拔除，而且他的左手臂上也没有任何箭伤。那个在山洞救我性命的人是你。那天歼灭狼月的时候，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崖上，身边的一切突然变得好安静好安静，耳畔有风在吹过，这感觉就像那漫天的飞雪洒落在身上一样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安静。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那一日的事，那天我中了狼月教的毒箭，之后就神志不清地倒在了山洞里。后来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人影出现，是他替我拔出身上的毒箭， 是他帮我上了解药，是他救了我。他说着有些哽咽起来，用手指温柔地抚摸着他左臂上的伤口说，这是我留在你身上的剑伤，你和百年千红决战的时候用了失剑，这些才让我想起了那个救我的人是你，狼月家的教主慕容雪。慕容雪微微一笑，说与不说又有何妨呢？他摇摇头，你怎么这么傻，你救我性命我却杀了你。慕容雪摇摇头，现在你不也是救了我？我不想欠别人，只想问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。为什么要救你呢？慕容雪心里想着，然后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仔细抚摸他的脸。那修长的手指虽然冰冷，却温柔地抚过他的面颊。此刻他的心突然就变得安稳下来，缓缓闭上了眼，仔细感觉着这种温柔，从他的额头到鼻尖，从他的眼睛到嘴唇，犹如当初那种奇妙的感觉。他的身心开始慢慢放松下来，情不自禁地依偎到他的怀里。慕容雪抱住他，只觉这一切似乎等了太久太久。惊鸿，跟我一起吧，我喜欢你，我就是为了杀死你而活着的。往事如烟，说过的话就在耳边，他们的相遇便犹如一场梦。此后彼此都是处于对立面，在刀光剑影中无法彼此相信，相互猜忌，阴谋杀戮，友情亦或者无情，都在不明之中。所有的相遇直到相知，似乎过了一千年那么久。也许第一次初见他的时候，这个女人就已经在他的心里发芽开花，只是他不曾知道，这月牙般宁静的女子，这如同皑皑白雪中滴落的红色海棠，惊鸿一刹，只为花开。 哎呀呀，水来了！ 幽冥鬼子卷着衣袖，抬着热水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。见两人如此，吓得瞪大了一双眼睛，呆呆立在那儿。叶金红连忙羞涩地起身去接过他手中的热水。幽冥鬼子见他满脸羞红，低着头在拧手中的毛巾，马上明白了刚才的状况，很是识趣地哈哈大笑着对他们说， 哈哈哈，我去打点野味，今天做得好吃的哈。 说完哼着小曲儿，摇摇摆摆地走了出去。慕容雪看着他不断地拧着手里的毛巾，似乎要把他拧烂为止，不由笑着问他， 哼，这热水是做什么用的？ 他低头拧着手中的毛巾，心里很是慌乱，为何总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和他亲吻，情不自禁地投入这个男人的怀抱。他捂住了通红的脸，摇摇头，自己这是怎么了，怎么会心乱如麻？心里又是羞又是喜，这多不像自己啊。慕容雪看着他突然用双手捂住脸，拼命地摇头，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从没见过叶金红这种娇羞的模样，每次见他不是怒气冲冲的要杀他，就是生气的看着他。今天的叶金红竟是如此可爱。 这盆水是做什么用的？ 他忍住笑，再次问他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慌慌张张地说， 给你刮胡子用的。 说完 把水抬了出去，然后又拿过刮胡子的刀具，仔细一看，居然是幽冥鬼子用来解剖尸体用的短刀。幽冥鬼子身居着深谷里，又留胡子，怎么会有刮胡子的刀具呢？慕容雪本来想起身，突然想起自己双腿进火，已经不能动弹了。 我来帮你吧， 叶金红温柔地对他说，然后卷起袖口，拿过短刀，在他脸上刮了起来。慕容雪笑笑，闭上眼，感受着他轻柔的动作，闻着他身上的幽香。这一年来，他是怎么过来的？不断的吃药，忍受着身体上的伤痛，一个人孤独的沉睡在梦里，空洞的不知年月如何。为了让狼月家的人能全身而退，为了母亲能活下去，他选择死在自己喜欢的女人手里。他以为自己的人生能就此结束，就要这样安静地死去了，却从未想过还能有今天的软玉温香。他觉得以前冰冷无情的慕容雪已经慢慢被融化，因为身边的这个女人，自己的内心竟然慢慢懂得何谓人世间情爱的温暖和伤痛。是苦也有甜，痛也是心甘情愿的。母亲当时为何会为了那个男人而不顾一切，为何内心深处再无其他，今天他终于有所领悟。惊鸿，狼月教的人，别动。叶惊鸿突然严肃地对他说，然后专心地替他刮着脸上的胡子。他看着他，内心有些不好的感觉，为何他会变得突然严肃起来？难道是狼月教的人？当他帮自己刮完胡子，清洗好脸，再梳理完头发的时候，他才问他，他们还好吗？两人间的气氛突然间有些凝重，他呆呆地立在那儿看着他，不知该说如何，最终还是告诉了他，北冥秋红并没有遵守约定，杀光了所有狼月教的人，一把火海烧尽了整个狼月教。他凄惨一笑，这就是所谓的江湖吗？那些正义之士原来也是出尔反尔的小人，我还以为只要我死了，一切都会结束了。说着双手都开始颤抖起来，是愤恨，无尽的愤恨。他早就明白人性的无情，他本不甘相信他们能放过狼月教的人，他们只是一群没人要的流浪者，一生背负着沉重的命运，受人唾弃，四处漂泊，加入狼月教只不过是为了生存。所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，狼月就是他们的家园，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。看着这些同被人抛弃的人们，我决定建立狼月教，这个唯一可以保护他们的家园。可惜他们信任和崇拜的教主最终却不能保护他们。你已经尽力了，宁愿牺牲自己来换取他们活下去的机会。他摇摇头，可惜你们没有给我这个机会，狼月教的人还是死了。人就是这样，说一样却做着另一样，永远都是口是心非。这就是你口中所说的正义吗？他握紧了他冰冷的手。慕容雪，仇恨只会令人活得痛苦，北冥秋红一辈子都活在仇恨当中，他得到了什么？江湖就是这样，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，如果人们总是逃避不了仇恨，就要被他附属一辈子，我不想看到你也变成他那样的人。哼， 凄惨的一笑，然后看着他说道：母亲他终于得到了解脱，这么多年来我把他留在身边，其实他的内心却是饱受折磨。有些人活着其实心早就死了，他就是那样的人，如今终于可以解脱了。我最终还是赢不过那个男人。他看着他又问：雪狼死了，母亲也死了，你也会离开我吗？一直以来他都是被人抛弃的人，现在已经是一无所有了。叶惊鸿摇摇头，看着他过分苍白的脸，然后心痛地说：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惊鸿，这个江湖不适合我们，我们离开吧，找个像幽冥谷一样的地方一起生活好吗？看着他忧郁的眼，他的内心满是刺痛。是吗？江湖中能相信谁呢？眼前这个男人，他真正的救命恩人，却从来没有对他提及半字。当初为了杀他而走入狼月角，如今自己却救了他。比起很多人，眼前的这个男人却坦诚得多。如果他们不在江湖，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仇恨，那么他们真的能开始一段感情了吗？你会害怕吗？害怕和我这个所谓的邪魔在一起？他问。他摇摇头，其实正道又如何，邪魔又如何，还不都是为了各自利益不断的争夺和杀戮。他宁愿摆脱一切束缚，不为江山，不为名利，只为了赤诚的活一次。他已经逐渐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不知为何的日子，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分清什么是正邪，什么是对错了。如果世人注定也不断地为江湖名利争逐，那么自己宁愿放弃这些，过平淡的生活。可是他和秦克的大婚在即，无论当初为何要答应这桩婚事，他们曾经毕竟是有过约定的，自己又如何能背弃誓约呢？秦克虽然是个好人，但他心里明白他不曾爱上过他。比起秦科，眼前的这个男人是如此的令他心动。人生如此短暂，他不是要离开公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吗？不要为了仇恨，也不要为了成为别人的妻子，只是按照自己的心愿活着，冲动一回又有什么不好？起码真正的忠诚于自己的内心，哪怕是错的，他也愿意承担一切后果。好，我们一起退隐江湖。如果仇恨令人冰冷，那么爱是唯一能温暖彼此的理由。 真是令人感动，看到你们就让我想到我年轻的时候，真是年少轻狂，什么也不顾啊。 幽冥鬼子突然走进来说：前辈，我们真的无心在眷恋江湖，如今我想带他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 嗨，我不想知道你是谁，也不想知道你们要去哪儿，总之只要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我老人家看了也是满心欢喜的。不过呢，退隐江湖不是你们说离开就能离开的，起码此刻他能走，你还走不了。 幽冥鬼子说完看了看他的腿，慕容雪点点头：是啊，如今自己是只想飞的鸟儿，却没有了脚。他摇头笑笑：我却忘记了自己已经双腿尽残，惊鸿，看来我要拖累你了。 叶金红呵呵一笑，哼，这样你就得永远待在我身边了。 哎呀呀，这打情骂俏的劲儿啊，我听了都觉得肉麻喽。放心好了，我虽然没办法帮你治好双腿，不过帮你做个轮椅倒是可以的。我现在就要去准备材料。 幽冥鬼子说完就蹦蹦跳跳地出去了。二人摇头笑笑，呵，他可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呐。慕容雪和叶金红二人商定之后准备一同退隐江湖。叶金红现在虽然不是无双宫的左护法了，但对于秦珂尚且欠个交代，他决定先回浮云宫，二人约定三日后在幽冥谷碰头，然后一起离开这里。回到了浮云宫，浮云宫上下已经粘贴了偌大的喜字，四周红绸绢花，贴满双喜的灯笼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喜气洋洋。倘若是别的女子，此刻心里应该是万分高兴吧，而她却高兴不起来。想想庄梦蝶虽然离开了秦珂，如今也是那么的喜欢着夏侯云烈，感情的事总是说不清楚，而事实的发展也并非世人所能预料。他一心想留在北冥秋红身边和他共进退，却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他自始至终没有接纳过自己的情感。为了夫妻，也为了成全这个男人的心意，他决定嫁给秦珂，联合两宫的力量来铲除朗月教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的不一定，镜中有我的泪滴，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。掀开泛黄的雨季，仿佛再度与你相遇，那是昨天的叹息，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二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二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你无处换着别人的名。 别人的门。你有你的多情，刺痛我的心，你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心情。你有几次借口说自己真心，我不会轻易相信。你可以将心痛跟红颜知己，红颜都很美丽，红颜都是你知己。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，我说我多心，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。爱我不要爱的这个样死心眼里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可以求着你有灵气，带着你的心还给你说的红颜知己。爱我不要爱的这个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可以借着你有灵气，带着你的心还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。借着你有力气，带着你的心，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。 想抓住一点安慰，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。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。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但是天总会黑，人总要离别，谁也不能永远陪谁，而孤单的滋味，谁都要面对，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。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 只有火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 惊喜不断，好运连连，福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。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。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。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， 28集。现如今，他却为了一个邪教的教主而一往情深，不能自拔，最终决定和他一起退隐江湖。或许这事实也便如同这感情一般，无法靠人能左右。有些东西自己想得如此，而事实却未必如此。从别人的棋子听命于人的傀儡，到做个真正的自己，他不知道这需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有多大，也不知道前路等待他的会是什么。但他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自己应该承担起来，无论做什么样的选择，得到什么样的结果，他都只能靠自己一个人来完成，而不能假手于人。别人有别人自己的人生，也如同北冥秋红，他的人生是他的复国之路；也如同秦轲，他的人生他自始至终无法融入，而自己的人生也尚且等待着自己去完成。金红，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。秦轲见着叶金红，惊喜地跑过来迎接。他抬头看着他，眼前的这个男子如今消瘦不少，脸上的喜悦有着几许担忧的憔悴。他是在担心他不会回来了吗？为什么？他突然无语了，有种想哭的冲动。对秦轲，他除了亏欠便只有亏欠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无法平衡，永远都无法用感情来弥补这份内心的愧疚感。秦轲，他欲言又止，看着他此刻不知该如何说了。只见他握住一只拳头，身体僵硬地站在那儿。他连忙关心地问他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些天你去哪儿了？我派人到无双宫打听，他们说你早就离开了。为什么没有回芙蓉宫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他摇摇头，他所有的问题他都无法解释。秦轲，我不能嫁给你。试图掩饰的恐惧还是迎面袭来，虽然他极力地想要用话题来摆脱他内心害怕听到的话，可是他还是说了。秦轲惨惨一笑，脸上并无太多表情，他低下头去，然后淡淡地说，金红，我准备了酒菜等你回来。秦轲说完拉住他紧握着的手走进屋内，推开房门，只见屋内红烛点点，大红的喜字妖艳而明媚，新做好的红喜绸服，绢花做的头饰，黄金打造的手镯，翡翠做的发簪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恍如梦幻一般映在眼帘。他的眼睛有些潮湿，咬着牙不知道该如何对眼前的这个男人说。桌子上早就准备好了几碟扎成小菜和一壶清酒，他替他斟好一杯酒，然后递给他。叶金红接过酒 只觉拿酒的手都有些颤抖。他们相互对饮了一杯，秦科才说：“ 金红，你真的不能试着和我在一起吗？” 他摇摇头：“对不起，我亏欠了你。” 他点点头，叹了口气。 其实他不在的这些天里，他想了很多，眼前的事是他多少有些预料得到的。 江湖儿女哪来的亏欠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答应嫁给我只不过是为了两宫联盟，我以为我们可以试着在一起，或许你会像我喜欢你那样喜欢上我，不过感情这东西真是勉强不来的，你不嫁给我是对的，倘若你真的嫁给了我，而我却不能让你快乐，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更为残忍的折磨。 青稞， 他没想到他会这么说，拿着酒杯的手不由紧紧一握，他伸出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笑着说： 哼，你无需解释，感情的事真的不是勉强就可以的，我原以为你答应嫁给我我就已经拥有了你，但却发现自己从未拥有过你。 建红，你是你自己，我们至始至终是不同世界的人，是我多想了。 对不起青稞，我本以为我可以安心地做你的妻子，我真的想过要嫁给你。 他点点头， 我明白青稞，我也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照顾你一辈子的人，可惜我不是你所爱的人，与其勉强自己成为我的妻子，还不如做个真实的自己，也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那么的喜欢你，因为你和别的女子不一样，或许我这辈子真的是没有福分得到你，不过我也挺开心的，能与你相识一场其实已经很满足了，谢谢你忠诚于自己的心来选择自己的人生， 呵呵，其实这样更令我放心。 青稞说完又饮下一杯，江湖的恩怨与其为难一个女人，还不如放她自由，这才是对她最好的关爱。 青稞， 眼前的这个男人好得太过分了，他纵容着她的一切，他明白倘若他不是因为爱着自己，又怎么可能如此的纵容自己，宁愿自己内心伤痛也不愿让他受半点委屈，倘若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过一辈子，自己应该会得到足够的幸福，可是他不希望自己嫁给秦科之后再不慕容雪母亲的后尘，他害怕因为自己此刻的犹豫而导致将来无法饶恕的罪孽发生，倘若真是那样就伤秦科太重了，与其这样还不如铸成大错之前就此了断这桩错误的姻缘。 叶金红内心对他的钦佩和感激再无言语能表示，唯有斟满了桌前的酒杯敬了他一杯。 青稞，你是我叶金红这一辈子最钦佩的人。 哈哈哈，师父说的对，情爱这杯酒是我执迷不起的。 他哈哈大笑，然后陪他饮下这么一杯。他饮完后突然觉得全身有种释然的感觉，宛如将心中大石放下，原来太过小心翼翼保护的爱情是这么令人疲惫，越是在乎的人越小心保护，反而彼此离得越远了，不是自己的终究不能勉强，情爱这个世界是他花费再多掏尽半生心血都无法明了的，与其这样荒芜的虚度此生，还不如专心地练好手中的剑。他释怀地笑笑，然后推窗看着天上的明月，淡淡地说： 金红，今晚的夜色这么美，能不能陪我一起练剑？ 他说完已经拿起搁在桌上的剑 纵身跳出窗。叶金红笑笑，提起身边的剑也跟着跳了出去。夜色下，两人相互比试着手中的剑法。如今的秦珂心无杂念，专注地拆着他的剑招，不久便以守为攻，渐渐向他袭来。他呵呵一笑，只觉对招畅快，心中再无顾虑，手中的剑也洒脱不少。他不由大声赞叹道：“秦师兄好剑法，来了，下一招不知道你能不能接住。”秦珂说完已经使出一招群星拜月。叶金红眯眼看向他手中疾驰的剑法，只见他手执长剑，半弯着腰向自己袭来。他轻盈的飞身跃上那剑顶上，一袭黑衣宛如黑色的羽毛一般缓缓飘落下来，左手轻轻在他后背一点，然后右掌啪的一声打向他身后。秦珂手中的剑嗖地飞了出去，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他已经犹如燕子穿花一般旋转着身飞身击住那把剑。只见他用手中的剑哗哗转动着他飞出去的剑，然后轻轻甩了个绢花扔回给他。好招！看着融入夜色中的孤雁女子，他微微一笑，对她说：“希望下次过招的时候，我能赢你。”他点点头。此去将往何处？他问他。我还不知道会去哪儿，不过我会离开神州。他点点头。出去见识一下也好，当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好好把握，我希望你能找到你想要的。他点点头，第一次这么仔细地看着眼前的男子，他是多么的优秀，自己却如此无情地伤害了他，而他依旧希望自己能够活得快乐。这样的男人其实是世间少有的，只可惜自己钟情的并非是他，上天总是喜欢捉弄人。再会，再会。离别的话不宜多说，只会徒增更多的愁伤。倘若不能成全别人的心愿，亦是说再多好话也是无用的，对方内心的伤痛也不会减少半分，亏欠的只有认下了。希望将来能有机会以别的方式还清这份亏欠吧。话不多说，他已转身离开府运宫，如同来的时候孑然一身，不带走什么。这里果然没有任何他所想要留恋的，一切都只不过梦一场。他摇头笑笑，握在手中的剑更紧了些。相别其实只是最惆怅的酒，而情爱亦如同毒药，贪恋的执迷统统都需毁灭于沉跌之中。既然无法共勉，那么唯有希望收敛住内心的所有情伤，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儿。月色幽静，离白如雪，一条黑色的人影嗖的一声皎洁的跃上梨树，一束梨花稀松的就地飘落下来。只见他推开楼上的绿纱窗，然后跳了出去。屋内的人咯咯的一笑，然后拍着手说道：“哼哼，堂堂浮云宫三弟子，居然也会夜闯姑娘的闺房。”元芳单手摘下脸上的面巾，然后笑着从怀里掏出一方红色的绣帕递给他。呵呵，我知道你不开心，所以送件东西来讨你高兴。独姬坐在椅子上，翘起的小腿一晃一晃的，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晃了晃手中那盏茶，淡淡地说：“本姑娘有什么不开心呢？”元芳讨好地把手中的红绣帕打开，只见里面 有一只小巧而精致的翡翠手镯，在烛火下散发着绿莹莹的光芒。近日福云宫大喜当前，我过来的时间也少了，你自然是不开心了。我一看到这只绿镯子就想到你了，想你戴上一定好看，好不容易才将贤师兄给我，所以连夜赶来送给你。独姬看着他手中的翡翠绿镯，虽然心里喜欢，但嘴上却不说。送给我干嘛？我知道师父一直对你有所芥蒂，又不准我和你来往，这对你很不公平，于情于理福音宫都对你有所亏欠。 哼，你们对我这个妖女有什么好亏欠的？你师父师兄都避忌着我，躲得我远远的，你又何必过来招惹是非呢？ 你帮我们铲除了狼月角，我自然是感怀于心。你放心，我严峰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你对我们福云宫的恩情我一定会铭记在心的。 哼， 独姬满脸不悦，然后转过头生气，怒气冲冲地问， 如果不是因为福云宫，那你对我呢？对我又如何呢？ 元芳不知他为何突然生气，摸摸头呆呆地看着他说， 我对你自然也是感激的呀。 难道你对我只有感激吗？如果是这样，你可以放下镯子回去了，你送来的东西我已经收到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 元芳看着生气的他，又看看手中的翡翠镯子，然后笑笑拉过他的手来，把镯子轻轻地替他戴上。只见那绿色的镯子配上他的绿指甲，更加完美无瑕了，宛如葱翠一滴的一枝花嘛。 我想你。 元芳看着他痴痴地说。独姬应的一笑，然后倒在他的怀中轻轻地说， 我也想你。 良久，独姬抬起头问他， 你不害怕我这一身毒吗？ 元芳摇摇头，痴痴地看着他醉人的眼眸，笑着说， 好好，有时候人心比这毒可怕多了，可你终究是不会杀我的，我又怎么会害怕你呢？ 他摇摇头， 你不知道我有这身毒就无法过正常女子的生活，我想像你的小师妹一样有个好归宿。 原来你是担心这个。 他看着他，然后伤心地推开他，摇着头说， 你不懂的，你不懂的。 我懂，我懂。 元芳拉住他推开的手，然后把他拉到绿纱窗旁，看着外面的明月，拉他跪下。 你这是做什么？ 我就在这里对明月发誓，我元芳将来会娶你。 独姬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这么说，看着眼前真挚的元芳，眼里的泪差点都要掉下来。他这才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快乐。 独姬，你相信我吧，倘若我有违此言，愿遭天打雷劈。 傻瓜。 独姬连忙用手指盖住他的嘴，一颗眼泪已经忍不住地划过面颊。 倘若你是真心对我，我又怎么会忍心看你遭受天打雷劈呢？我愿你是好好的元芳。 正是情到深处不由自主地想沉溺，而此刻的元芳突然觉得内心有份牵挂，有个女子在心底，自己也变得能担当了。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然后拥抱住她说， 你放心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 独姬靠在他的肩上，闻着他身上熟悉的味道，听着他的心跳声，觉得此刻才叫真正的幸福，舍不得的要把他紧紧拥抱在怀里，就怕这一放手他就会像蝴蝶一样飞走了。 元芳，如果你对我是真心的，那么我想你陪我去一个地方。 去哪里？ 画眉山。 为什么要去那里？ 我把蛊毒秘籍藏在了那里，里面记载了如何除去我身体之毒的方法。以前我以为自己一辈子都用不着这本蛊毒秘籍了，没想到现在却用得上它了。 那可太好了，等你身上的毒性解除之后，我们就能成亲了。 他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有些担忧地问，可是你师父会同意吗？ 没了我，师父还有大师兄、二师兄，如果他真的不同意，那么我就和你浪迹天涯去。 毒姬，你为了和我在一起愿意解除一身剧毒，我又如何不能为你牺牲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心在痛，对你的爱太浓，是否你能带走过去的承诺，不再对你奢求什么，只想让你懂，转过身就不能回头，已经做决定，又何必再强留？选择了离开我，还能说什么？爱是你，还是我迷惑？明知道爱你不会有结果，为何还如此执着？为你付出所有，已经不顾一切就走，明知道爱你只是无计许错，为何还如此脆弱？已经习惯有你，已经不能将你摆脱。 为何还如此执着？为你付出所有。 感受，跟上生命的节奏，跟上你我之间承诺， 我哭又我 安慰，虽然没有觉得